朝鲜妇女的社会地位和作用日益提高。仅在过去五年期间，普普通通的妇女中共有100多人被选举为最高人民会议员，3500多人被授予英雄称号、名誉称号和学位学衔。